高官高薪怎么破？什么您呢？你看新华试点说的吗？就说啊，如何破解国企领导、企业的领导？可是呢，他是既当高官，又拿高薪，这是弊端呐，哪能这么干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，指导意见对外公布之际，媒体纷纷解读曰：这个文件明确的表达了未来国企用人机制市场化、去行政化的总体思路。既当高官又拿高薪，两头他都站着，合适啊？那位说了，哎，这个京戏里头有吗？嘿，让您说着了是吧？真有啊！ 三伯两文银，家之亲，万王年兄年弟亲，当从官司归故里，真门叩谢姑年兄。 四件事啊！对了，高官外加高薪田伦吗？要不哪来三百两文银呢？压书信是吧？后院背不住还有呢。那说还有吗？更大的那个官薪水更多的有有，嘿，太有了。是吗？是啊，他薪水高，那必须的呀，要不怎么人家还饮酒还听渔歌呢嘛，在一大会所叫垓下嘛。嗯，那说别听了，别喝了，怎么了？被包围了，哈哈。正是体制以内要改革，工作的优势在削弱，太阳东升又西落，换换思路又如何呢？这话怎么说？这是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，是有一项调查显示，在这个社会上各色人等的眼里头，说是体制内的工作，这个我不解释了啊。什么叫体制内？大伙都明白，体制内的工作优势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些年正在削弱，有八成以上的网友是这么合计的，说是体制内外就业的区别正在变得一步步的缩小啊。说是有那个受访者啊，接受调查的网友朋友说了，只要适合自己无所谓体制，是吧？甚至于有网友说，相比体制内而言，体制外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收入高，合适啊。这些年啊，我身边也有从里头到外头去的嘛，是吧？今儿晚上我就去见一位嘛，啊，哈哈，对呀、啊。网友说了，稳定收益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成本，如果到这个时候，那么这个稳定它就不会有意义了，是吧？这个要我说，跨出一步去，海阔天空，市场里头拼搏啊，打拼嘛，创造属于自个儿的一份天地，这个不错呀。怎么着也比那个什么啥也不会在体制里头那强太多了呀。怎么这么说话？我就说他有这个现象嘛，不都这样？他那真有啊，体制内吗？这不这两天一直在说吗？少数官员除了做官啥也不会吗？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说明什么？说这个会做官啊，当然也算是一种能力，是吧？而且是一种容易传染的官场病。哎，嗯，好嘛，这是病，你听见了吧？不少人刚进体制啊，所谓体制内的， 呵，茶杯一端啊，小桌啊擦的是啊倍儿亮，哈哈，小凳子一坐，嘿，摆上谱了，张嘴他就是滴水不漏的官话，满肚子都是官场厚黑学，满脑袋都是拉帮结派的心思，好吗？最终确实越来越有官样，但是呢也越来越面临什么呢？本领恐慌，这个不是正经能耐，靠这个吃饭，哎，将来难以为继。其实呢要我来说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体制内外，也不在于您当不当官，那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大伙儿真正期待的状态是什么？未来的官员，国家的公务员，不仅要能上能下，这是必须的，哎，还要能进能出。一方面是某些专业的管理领域可以借鉴人家欧美国家啊，叫做商而优则仕的经验，直接从企事业单位选拔官员，这有这样的这个先例吗？那个美国那洛杉矶奥运会那主办那哥们儿，那就是一个经商做买卖的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官员离开体制依照程序进入企业或者是科研院所，这也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是吧？那位说啊，商而优则仕，直接从企事业单位选拔官员，哎哎哎，你还别说，外国啊，这个惊喜里头有吗？嘿，我说说你听听。在想当初咱们老祖宗选拔的国家栋梁肱骨之臣那会子，那真是不拘一格，还真有商人，是吧？你看姜子牙、姜尚、姜太公，别瞎说啊，讨厌吗？这不是他是什么呀？你看看他是商人，当然了，他卖过面呐，开过小面铺嘛，是吧？还是自主创新，哈哈，小店店主呢，人家还是啊，据说卖的还是炸酱面呢。别讨厌，不是，这说的是古代吗？现代也有，跟您说啊，这是考证出来的真事儿啊，还就是革命战争年代那会子，咱们党用人那也一样不拘一格，是吗？有啊，有经商做买卖的，是啊。 开茶馆，盼兴旺，将危机第一段，自令常来有茶，当我有心，哎，靠大树好乘凉，也是自令鸿鹄。 啊，姓嫂，你看开茶馆的嘛，咱不开玩笑啊。话说衡量一个公务员能力高低，您说看什么？要我说，关键还是看他为人民服务他到不到位，我说的对吗？你拍照片都那么费劲，合适吗？这是打哪儿说起呢？那不是有人之前吐槽吗？发牢骚吗？提意见吗？嫌自个儿那身份证那照片啊不好看，到派出所合计能重拍吗？这拍不了，给拒绝了。现在呢，哎，您到嘉兴能重拍，真的。你看看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说啊，也甭那儿吐槽，哎呀，我那个身份证照片惨不忍睹。您还别说，我就想去趟嘉兴，我那照片就不老好看的，是吧？我觉得怎么没把我拍成黄晓明呢？嗨，差哪儿去了？就那个意思嘛。真事儿啊，嘉兴，浙江嘉兴啊，出粽子那地方，哈哈，对了，南湖分局在他们那地方有一建设派出所，跟那儿拍照跟其他地方不一样。怎么呢？拍之前工作人员先给您简单化妆，是吧？先给您勾个脸，那就得唱豆儿墩了，不是，他就那个意思， 然后就是您自拍，人家不管，您自己来，啪啪啪连拍四张之后，选一个您最满意的，还不满意没关系，再来，直到满意为止，是吧？说这个服务啊，这项服务人家派出所推出来，名字就叫做满意拍，很多网友很支持，赶紧推广吧。就说啊，这个制度的好坏，关键看什么？要我说啊，看他是不是养懒人。嗯，这话怎么说呢？那个懒政惰政啊，都是懒人干的事情。这个不光是政府里头，社会上也如是。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、新华网说了，说当下啊，咱们国家有一种现象，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，叫做什么？未富先懒。说有钱人，那当然也不是都这样，就是哎呀，他不干活是吧？哎呦呵，站着房躺地儿吃的呀，喝的喝的了不地了啊！一天到晚什么正经事都不干，净逗蛐蛐，这叫未富先懒，这叫富了之后才懒呢。现在的现象是未富先懒，还没这样呢。还没站着房躺地儿呢，他就懒上了。说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都有表现，城市户籍居民当中，无论是年轻人自个儿还是他们爹妈，都是求安稳求安逸而怕动荡。工资啊高点最好了，是吧？高点的话您得多上班啊，这想挣得多那不得好好干活嘛，那不行啊！哎呀，这那我不去了啊！冒风险挑重担的这个事儿我不干，几乎成了一种择业的风气。说白了啊，要我说叫好吃懒做、好逸恶劳，旧社会那坏毛病，这个京戏里有吗？有啊，有啊，赵大嘛都违法犯罪了啊！ 倒吊楼堂会拿饭。 看了没有，乌盆记嘛，赵大这路人啊，现在还有啊，这不最近逮起来了吗？赵大啊，不姓赵，这是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、新华社中国网事转载现代快报的这么一篇报道，江苏苏州园区有一银行，呵，这是头三天，哎呀，把大伙儿给烦的呀。从银行的职员到排队办事的市民，苦不堪言。怎么呢？来了仨臭流氓，只能这么说，他们仨男的霸占了柜台，说是啊我们存钱。那个说你这么说话不合适，人家存钱怎么叫霸占？您听我说呀，每次就存10块，反正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人家就存一分钱你也存。是啊，您听我再说呀，存完10块之后给我取出来，取出来之后那你走吧，不行我再存10块，然后呢再取10块，好吗？持续了3天，好家伙，这3天当中啊，这仨人做了，在这个银行做了400多起买卖，就这么取了存了几，哎呀，最后警察都来了，走吧派出所去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说你们干嘛？你想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就是喜欢那种存钱的感觉，极端自私的表现。生活中这样的人看上去极个别，其实也并不少，不是没有啊。始终生活在属于自个儿的世界里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，从来不顾及他人的感受，永远是我行我素，想干嘛干嘛，还觉着啊哟，我这是为您好啊，我这是哎呀，我这是那什么，我哎，我就是哎呀想帮助他，实际上骚扰到别人了，还浑然不知呢。贪心不足蛇吞象啊，是吧？连肾他都不要了。别介呀，你看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吧，也是现代快报的报道，江苏一小伙子，哎，真有这个心啊，说是要那个苹果那边要出 6S 了，哎呀，预定了，赶紧的，不行，没钱没关系，真卖肾呐。扬州的一小伙子姓吴， 加入了一个叫做卖肾咨询群，还有这群呢，是啊，都到医院检查去了，打算卖了。人家还问他呢，打算卖一个卖俩呀？卖俩我不就没了吗？是啊，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卖的多，它合适啊，是吧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嗯，临上手术台，这才真正醒悟了，不行啊，这我卖了我自个儿就没了，那不行，后悔报警。目前警方介入调查，您说说看。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了话白之，国企改革有安排，管好国家大买卖版，我是李鑫。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李鑫，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新浪说这个美国媒体有报道，习近平主席访美之际，中国对美国投资创下新高，这只能说是互惠互利。后一句是我加的。其他的新闻看见人民网、人民日报两篇文章，一个呢是难道为官本来就应该容易吗？问得好。人民日报第二篇文章，近三年政治风气变化打破了体制内的幻想。好，嗯，太好了，河北发文了啊，规范北京，嗯啊，周边楼市不见税城和围城，这就对了。媒体报道啊，央企一把手退休以后的生活，说是不一定都平安落地，是吗？嗯，下面有下文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失业保险司的司长，这个人叫左春文，被调查。新华网说是发改委八大举措稳增长，新一轮财政政策有望推出。五家央企整改了啊，中国电信突击提拔了44个人，是全部调回原岗位。突击提拔这玩意儿有毛病。北京平谷纪委开发了一个高科技，平谷纪委开发高科技啊，叫电子眼，说是查出来了，他们那地方有那个官员啊，公务员日点千次黄网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人家这个品位，是吧？这样的他必须走出体制内了。为什么？艺术人才呀。今日各报一版内容，这是北京青年报说，这个人家说了啊，人社部有关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，就咱们这个国企改革顶层设计，说是国企薪酬改革不会引发降薪潮。哎，不要误读哈。北京晨报，五家央企公布巡视整改的情况，中石油231人因小金库被处理，东方电器追回违规兼职百万薪酬，中移动整改家族式利益输送，好家伙，国家电网严查靠电吃电，中国电信领导违纪是降为员工。这一大照片，咱北京的事儿啊，在这个东城箭杆胡同20号，哎，这个地方，这处宅子，这个宅门大有来历。陈独秀先生当年旧居新青年编辑部，现在呢腾退修缮，这是文物得保护啊，正是历史，还原历史。好，这个京华时报啊，说是河北发文防止北京周边炒房价，嗯，应该哈哈。新京报啊，哎，这也好事啊，这说了啊，人家这个有关部门明确言道，北京各景区的门票国庆期间不涨价，这么多好事儿，是吧？就是一个字儿，哪一个字儿啊？词儿好嘞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哦，嗨，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给各位这个读这个大报啊，今天的《人民日报》有一篇文章，让为官不易成为常态，说得好，关键在于动真格的，从制度上要保证这个为官不易，是吧？另外呢，新华每日电讯呢说了一档子好消息， 今年上半年咱们国家161个城市 PM2.5 同比降了 17.4%， 再接再厉。那么另外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呢有这么一篇文章，就报道他们广州啊绿色交通破解这个交通拥堵，坐公交出门市民们也能有尊严。哎，这话说的太好了，是吧？人说怎么坐公交就没尊严了，他不是那个意思，挤公交您合计合计，不是说了吗，是吧？这个整个人进去然后相片出来了，他没尊严了呀。他打这个比方就这么个意思，是吧？那个坐公交也能够啊敞敞亮亮的踏踏实实的，是吧？高高兴兴的，哎，这多好啊，是吧？人民日报啊介绍了一位广东的郭大夫，说郭大夫啊医院的院长，病人都喜欢找他瞧病，医术高那是一个方面，更重要的爱开10块钱的药方，是10块啊。对了，打个比方，他也不是说每单子药方他都是10块，是吧？有十几的15、16的吧，哈哈，就是说不该用的药一味都不用，不需要的检查一个都不给您做，那就对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呢这个大夫这个他的这个处境啊，包括他的生活呀，咱们还得多关心，是吧？你个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吗，三大痛点困扰乡村医生，哪三大痛点？收入低，身份尴尬，前途迷茫。乡村医生这很重要啊，咱们乡村这个医疗卫生那也是，是吧？非常的这个啊有意义嘛，是吧？光明日报说啊，打击这伪基站如何道高一丈。伪基站你知道吧，竟是发那个什么乱七八糟那个短信的啊，那个一些个什么做买卖的，其实有都是骗局。但是为什么屡治不休呢？光明日报给分析了，说是暴利产业链在里头，它有这么一产业链，它是暴利。您合计合计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。 速度其实美，心情是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是爱琴海，全力奔跑，梦在彼岸。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，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其实买心情是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是爱琴海，全力奔跑，梦在彼岸。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，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 小公益，大文明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立国无法则不立，法无守则不正，言律不言则无成，明法不明